环海南道水渠第一期工程结束，通水典礼19号在当地举行。由朴凤柱同志、有关部门干部、环海南道水渠第一期工程建设者、环海南道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典礼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圆满完成环海南道水渠第一期工程的建设者和支援者的贺词。贺词指出，环海南道第一期水渠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创造物，凝聚着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突飞猛进的百折不屈的精神力和无穷无尽的力量，是一个万年大计的财富，对国家农业发展和国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环海南道水渠建设者和支援者向世界再次显示了朝鲜下决心就一定做到这一铁的意志，在贯彻党的七大决议方面迈出了大步，对其斗争功劳予以高度评价。内阁副总理兼农业相高仁浩为通水致辞后，有一些人做发言表示了决心。